好啦，又欢迎大家今日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讲緊嘅呢就係呢个西方嘅人民精神嘅发展。咁西方人民精神嘅发展呢，我哋而家呢就讲到呢个近代嘅西方文化精神。咁近代西方文化精神呢，我哋就讲到呢一个西方近代文化精神发展里面呢出现一个呢所谓呢个上帝同魔鬼同时存在，神圣与兽圣嘅同时存在嘅一个情况。咁点解呢咁样讲呢，就因为呢喺呢个西方近代文化精神里面呢，一方面呢我哋呢係追求一个理想嘅。咁追求理想追求理想呢嗰个根源呢就来自呢个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呢啲都系一啲追求理想嘅啲根源嚟嘅。古希腊时期追求一个共商，追求理型，真善美的理型，中世纪时期一个完美的上帝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理想的追求。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因为这个近代文化精神里面亦都夹杂了这个人的权力意志和私欲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就出现这个所谓上帝和魔鬼同时存在，神圣与兽圣同时存在的情况。好啦，咁所以呢我哋无论而家我点样讲下呢个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嗰个缺点同埋流弊都好，呢个即係讲到佢几咁唔好都好，我哋一定要承认近代西方文化个本源呢其实係好嘅。因为呢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佢係追求一个理想嘅。其实追求理想呢个一个真善美嘅理想，一个完美嘅理想呢个咁所以呢个呢佢个本源呢原本係好嘅，原本係清净好嘅，係一个理想嚟嘅呢个。咁所以呢个呢呢个理想呢其实就係由呢个西方嘅古代嘅文化或者中世纪文化个精神呢进一步发展出嚟嘅。咁都係一种咁样嘅理想嚟嘅呢个。但係发展到呢一个近代西方文化精神嘅时候呢就开始由呢个天国转返为呢个自然世界、现实世界啦。咁呢就着重返讲呢个现实。但係其实如果从本源上讲都係出于一个精神嘅理想。想喺呢个现实嘅世界上面呢喺呢个现实嘅世界上面呢追求一个呢理想嘅。一个想话呢个喺呢个现实嘅世界上面实现一啲理想，有个咁样嘅要求。咁所以呢个如果我哋由呢一个精神科方面嚟讲呢，其实佢都系有一个理想嘅要求。不过如果我哋讲话嗰个呢个精神嘅一种向上高卓性嚟到去讲呢，我哋就可以话近代就唔及得上古代同埋中世纪咁高。因为我哋总系想喺呢个现实事物里面去实现，咁所以呢相对地呢就唔够呢个一个古代或者呢个中世纪嗰阵时咁高啦。但係无论呢个西方古代或者中世纪个精神无论佢有几高都好佢都只系显示喺少数高卓嘅人嘅心中。佢讲到几高都好，佢都系一小部分人嘅心里边嘅啫，而唔能够普遍实现喺社会呢个因为呢个佢哋讲咩理型好或者讲上帝好都系一啲咧哲学家、思想家佢哋嗰啲咁样嘅想法普遍社会唔系能够呢个咧系完全实现。咁所以呢一个咧，在古希腊的思想那个理型世界或者这个呢斯多葛精神所讲的理性，或者这个耶稣内心那种精神都不能够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显出一个客观的有效性这个所以这个呢西方文化精神古代或者中世纪时期的文化精神都好呢，都不能够做到一个所谓这个切上切下切内切外。但是呢发展到近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不同了他们呢有这个理想精神的理想性他们有这个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有这个理想性 啊，佢哋咧想將呢個理性嘅精神咧擴充，啊，擴充啊，去到極致，啊，呢個咧認為呢個精神咧係啊可以見到呢個現實世界嘅律則，啊啊，佢哋發現咧原來呢個現實世界嘅自然物咧嚇，都係合乎呢個咧理性嘅數理嘅啊數理嘅律則嘅，啊。啊！佢哋認為呢個咧嚇，呢個理想性嚇，呢個咧係能夠嚇實現於啊呢個咧現實嘅事物啊。咁所以咧啊，就認為呢個咧現實世界係有呢個嚇律則嘅啊。咁樣咧，呢個律則咧就係呢個咧嚇啊理性嘅數理啦。咁於是呢個現實世界嚇對人嚟到去講。咁又唔再係咁生疏咁外在咯喎，因為呢原來呢啊人嘅純粹理性嘅一個數理律則呢啊數理嘅規律呢啊原來係可以客觀化成為一個現實世界嘅規律㗎喎，啊呢個啊原本呢個呢純粹數理啊嗰個規律呢而家原來呢係可以呢客觀化實現喺呢個現實世界喎，成為呢個現實世界嘅規律喎，啊我哋會發現呢個呢理性嘅數理對呢個現實嘅世界呢原來呢係有一個規範世界嘅實效性㗎喎，啊即係原來呢呢個數理嘅規律對呢個現實世界呢係有一個規範性嘅。啊！呢個規範性咧係有實效性，啊實效性即係真係有效嘅嚇。呢、這個嚇，即係我哋發現咧，我哋原來咧嚇啊係真係咧能夠咧用呢啲數理嘅規律咧嚟到去規範我哋嘅現實世界嘅自然物嘅發展嘅。啊，咁樣咧啊，亦都因為啊事物嗰個因果關係啊，我哋能夠掌握到呢個事物嘅因果關係啦嚇。從此嚇呢、這個我哋掌握到呢個規律性。就掌握到呢個事物嘅因果規律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改造自然啦。啊，呢個嚇，我哋想佢發生，或者想佢點樣發生嚇，咁樣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嚇進行改造啦。啊，咁於是咧，人嘅意志或者人嘅精神理想咧，就可以喺自然世界裏邊顯出一個實效性。啊，咁樣嘅時候咧，因為咧，我哋就係想將我哋嗰、那個理想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去实现出来嘛，所以这个呢通过这个呢自然科学的研究呢发现这个事物有一个呢理性的规律，我们原来人呢可以通过这个规律呢来到去这个呢尝试去改造自然，即是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理想呢實現出嚟咯，將呢個自然世界改造成為我哋一個理想嘅世界啊！所以咧啊，喺呢個人嘅理想啊，呢個實現喺自然世界呢一方面咧啊，顯出一個實效性啊！呢個令到被改造嘅自然成為人嘅意志嘅表現呢個即係自然物咧都成為人呢個意志嘅表現啊！成為人一個精神客觀理想的表現，我們可以將這個自然改造成為符合我們的客觀理想，這個這樣這一種就是一種西方式不自覺令到這個物我主客配合這個擴大了人生境界的一種這樣 的思想道路，這個咁樣呢就係呢個要將呢一個人嘅理想喺呢、這個呢現實嘅事物裏面呢實現出嚟呢、這個咁樣，所以呢、這個西方近代嘅科學精神呢就係、是、呢、這個面向住呢個現實世界咁佢哋就係研究現實世界或者係改造呢、這個現實世界這個科學精神要做的事是這些東西，這個是研究這個現實世界怎樣，這個然後就是應用，應用回如何改造這個現實世界，但是本源上面來說呢其實呢就不是現實主義來的，而是理想主義， 因為他們其實是想實現一個理想，是想將這個世界改造成為一個理想的世界，這個所以呢，如果從本源上講呢，這種精神，這個科學精神原本是重視心而不是重視物的，就是說重視這個理想的，這個精神的理想，這個重要過這個事物的原本。咁科學精神佢之所以要求客觀，要求忘記咗呢個自我，要求忘記主觀，要求離開人嘅本位，正正就係因為要完成呢個人嘅本位。咁樣科學精神裏面呢，另外一方面呢，確實呢亦都係呢要求呢個所謂客觀嘛，要求客觀呢好多時候呢就會要求呢就唔好講咁多自我啦，唔好講咁多人啊，講咁多我想點啊，我個心係點樣啊，嗰啲唔講呢啲啊，呢個離開一個人嘅主觀嘅自我，要求一個客觀嘅態度嚟到去做研究，嚟到對待呢個市民。但點解要要求呢個忘掉自我、忘掉主觀，要求客觀呢？就是因為呢，其實呢就係要完成一個人嘅心裏面嘅理想嘛。咁所以呢，其實就係本來就要因為係完成人嘅本位、人嘅理想。咁所以呢，科學精神原本唔係呢離開人心㗎，呢個唔係完全唔講人心㗎，呢個話有啲人講法就係話要好客觀㗎，呢個完全客觀㗎，呢個呢唔講人心，咁其實就唔係㗎，呢個因為呢個係一個講人心嘅一個理想。因為呢個科學家呢要喺一個呢個客觀事物裏面呢去發現一個呢客觀嘅一個客觀嘅理性呢個。咁所以科學精神呢嗰個表現呢好多時候呢就變成一個呢一個向外追求。因為我們是研究一個客觀事物，科學精神很多時候是研究一個客觀的事物，很多時候就表現成為一種向外的追求，追求一個客觀事物去研究，研究一個客觀事物怎樣，它那個律則是怎樣，定律是怎樣，這個然後呢怎樣去改造，怎樣應用這樣。咁頭先都講過，本來呢個想法呢係人自己內心嘅一種理想嘅追求，但佢表現出嚟呢就係呢個呢喺一個客觀事物裏面研究，係追向外追求一個客觀嘅事物。咁樣呢一種呢其實呢就係一個呢所謂呢個西方式嘅衝內迎外，呢個就係將一種內心的要求、內心的理想擴充而形於外，即是表現在外在，實現在外在的一種精神。所以呢這種精神呢其實呢都可以說是一種由上設下的一種精神，這個由上設下呢即是一個由一個理想貫徹到一個呢現實的事物的一種這樣的精神。這個當然這種講法呢就跟中國式那種擴充不同了，這個將這個擴充和這個孟子所講的那意思就不同了，我們就不講住了但我們看回這個近代西方的科學精神呢，它著重這個精神理想，而是想將這個理想呢客觀化，想將這個理想客觀化而形成一個客觀的理想這個即是它原本是著重一個我們人這個內心精神的一種理想，而想將這種理想客觀化，想將它真的 變成一個客觀的理想，所以要想將這個理想實現出來，想將這個理想實現出來呢咁就喺現實世界裏面去實現囉。現實世界乜嘢呀，咪即係個自然世界囉。所以好多時候呢表現成為一個自然科學呢，自然科學呢就會要求改造自然，想將呢個自然呢改造成一個理想嘅世界囉。呢個 好啦，咁樣呢個就喺自然世界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咧，就表現喺呢個所謂社會科學嗰度啊，就係呢個咧要求咧改造社會啦。啊，呢個即係社會科學咧啊，亦都係用一個科學方法啦嚇，呢個嚟到去呢個要求改造社會啊，將呢個社會現實嘅社會咧改造成一個理想嘅社會嚇。咁呢個咧就係呢個社會科學嘅一個。個做法咁都係一個將理想呢個精神理想實現喺呢個現實世界嘅一種做法嚇，一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係咁樣嚇呢個咁，所以我哋亦都見到呢個咧就係呢個西方近代文化裏邊咧個精神咧進步嘅地方咧就喺呢一度呢個其實咧佢亦繼承咗呢個咧古代同埋呢個中世紀時期嗰個精神發展出嚟想將呢個咧精神理想咧實現喺呢個現實世界嗰方面而發展出呢個咧西方近代文化嘅精神，所以呢度咧係一個進一步嘅發展嚟。我哋咧其實咧係要承認咧佢係一個進步嘅發展嚇，佢嘅本源亦都係一個好嘅係一個好嘅呢個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呢個西方文化咧一路咁樣發展落嚟咧，佢其實咧係一個本於一個理想嚟到去呢個咧要求呢個改造社會改造世界改造自然呢種咁樣佢呢一種根據呢個理想嚟到去呢個要求改造社會呢種咁樣嘅要求咧，其實咧係。同人類嘅文化學術咧一齊開始嘅，即係我哋睇翻個本源咧，其實咧真係咧就唔係淨係近代先開始嚇呢、這個呢、這個之前都講過呢、這個由古希臘開始嚇，呢、這個西方文化古希臘開始都係咁樣嘅呢、這個所以我哋係話咧，其實係同呢個文化學術咧人類嘅文化學術一齊開始嘅。由呢個柏拉圖嘅理想國到亞里士多德嘅政治學到呢個多馬斯嘅經院哲學全部都係關於呢個理想嘅社會係點樣佢哋都係會描述到一個理想嘅社會係點樣都係有講呢啲內容，所以佢其實都係想講一個將一個理想根據一個理想然之後改造現實嘅社會都係咁樣嘅呢個不過咧嚟到呢個近代嘅西方文化咧就比較明顯啦咁樣咧就要求咧將呢個政治理想咧係現實化咁咧就由呢個宣揚呢個政治理想跟住咧就令到呢個政治理想普遍化成為一個集體嘅政治運動。咁呢啲咧就近代文化裏面就比較明顯啲嘅啦。咁樣呢個政治理想同埋現實人心嘅需要互相結合咁樣結果咧就會發生一個改變社會政治制度嘅實效嘛。呢個咧就係呢個同古代嗰啲唔同咧，就喺呢度啦。即係西方近代文化裏面咧佢就想將呢個理想現實化。在社會上面現實化，咁咧就變成一個咧一個好積極咁去宣揚一個政治理想，要將呢個政治理想咧呢個現實化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啲政治運動，呢個發動群眾嘅一啲政治運動，咁樣咧呢個政治理想咧同呢個現實人心嗰個需求咧互相結合啊，呢個即係話呢個現實嘅世界有好多呢個唔平等或者有好多呢個咧唔符合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人心會有好多嘅要求要求呢個想話呢個呢個社會能夠可以理想啲咁樣當呢啲政治理想同人嘅需求能夠互相結合嘅時候咧咁樣就能夠改變到呢個社會嘅政治制度啦咁呢度咪出現一個實效性。你話即係當好多人都好不滿呢個現政權啦咁樣跟住咧有人提出一個政治理想能夠同你呢、這個要求好配合嘅時候咁樣呢個咪好容易呢、這個能夠推翻到現行嘅一個政權或者現行嘅一啲政治制度咁咪出現一個改變咁咪有實效性 咁樣呢啲咁樣嘅改變咧，喺近代嚟講咧就比較明顯嘅，啊比較明顯嘅呢個嚇。咁喺古代同埋呢個中世紀時期嚇，民族興亡同埋政權嘅更替咧，就主要咧就靠呢、這個自然嘅力量。例如呢、這個軍隊嘅武力啦，呢、這個邊個好打啲，呢、這個或者呢個財力啦，邊個有錢啲，武器啊精良啲，就比較少咧係講呢個所謂政治理想，即係好少咧結合呢個政治理想嚟到去決定呢、這個呢、這個民族興亡同政權更替咧，主要就睇下邊個好打嘅啫，呢、這個即係話咧以前咧就咧。政治權力嘅更替就唔係由呢個學術文化思想嘅力量嚟到去決定嘅，唔係由呢個學術文化思想冇影響力喺嗰度啦，即係純粹係呢個武力財力嚟到去影響唔使講咁多呢個政治理想嘅問題嘅呢、這個古代講政治理想嘅哲人同埋呢個宗教徒佢哋嘅用心好多時候都係同現實隔離嘅。咁當然古代都有人會講呢個文化理想啦，呢個咁樣佢哋都會講文化理想呢個，但係佢哋所講文化理想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係同現實有所隔離並唔係真係能夠有咁多人咧響應支持佢哋嘅呢個咁所以咧。他們所講的政治理想，而且很多時候是形上的理想，是天國的，或者不是現實的，所以就不能夠形成一些用一個學術文化理想來到去影響一個現實政權的更替這個。但我哋喺近代西方文化裏面咧，有啲有理想、有知識嘅人咧，就同古代嘅哲人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就係直接將呢個學術思想嘅力量咧，表現喺一個現實社會裏面，將呢個學術思想嘅力量咧，將佢咧變成為一個政治運動。例如呢個黑格爾費希特嗰啲咁嘅思想咧，就表現成為德國嘅民族國家建立嘅一個力量咁另外呢啲美國嘅思想家呢個傑弗遜富蘭克林林肯嗰啲咁樣咧，佢哋嗰啲咁樣嘅理想嘅力量講呢個理想嘅力量咧，就影響到美國嘅建立。另外馬志尼意大利的政治家意大利的統一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講法他那個講個理想政治理想也影響到意大利這個國家的建立民族國家的建立所以呢我們看回很多這些思想家啲思想家傑弗遜華盛頓洛克盧梭孟德斯鸠佢哋嗰啲學術思想咧，係對近代嘅民主政治運動民主政治咧個建立咧係有好重要嘅影響嘅另外呢個當史密斯穆勒啦，佢哋嗰啲思想亦都就好影響到我哋當代嘅自由經濟嘅思想影響到我哋呢個經濟嘅制度另外當然仲有一個影響好大嘅人物咧，這個大家都聽過，就馬克思馬克思嘅思想影響社會主義嘅經濟政治這個影響都好大啦嚇呢個咁另外就譬如甘地嘅思想呢啲將佢嘅思想形成政治運動咧，影響到呢一個印度嘅復興孫中山嘅思想影響中國嘅革命呢啲咁樣嘅人物咧我哋睇翻咧，好多時都係咧。在近代裏面呢就通過他們的文化學術思想形成了一個改造現實社會的一種動力所以近代文化裏面這種精神呢 好多時候呢就是由呢啲咁嘅人下呢個下佢有知識亦都有理想有啲咁嘅人，咁跟住呢啲咁樣嘅人呢就投身入去一個呢一個不合理嘅社會現實裏面一個即係佢有知識有理想啦，咁跟住呢佢哋呢嗰個處境呢就係呢係一個不合理嘅社會現實，呢個社會現實係好不合理嘅這個咁樣呢就好多人就對呢、這個社會好不滿啦，咁呢就有啲需求啦，咁呢於是呢啲有理想有知識嘅人呢就可以施展佢嘅個人嘅生命力運轉力令到呢個不合理嘅現實呢令到發生改變啦，呢、這個呢咁樣呢就要改變呢個社會現實啦，咁通過佢哋將呢個理想通呢個佢嘅學術文化知識講呢個理想將呢個理想要求實現喺呢個現實世界咁咧就形成咗一個咧政治嘅力量現實嘅力量咁所以近代文化咧呢一種咧將理想喺現實世界裏邊推行嘅呢一種精神咧，其實好明顯就同古代文化有啲唔同噶啦但係呢一種唔同咧，唔係喺呢個根本觀念精神上邊唔同咁頭先都講過，近代文化所表現嘅呢種觀念或者精神咧，就唔係完全係新嘅都係由古代嗰度嚟嘅呢個即係古代都講嘅呢個咁呢啲根本觀念同精神就係、是、其實就係平等啊、自由啊、正義啊、人道啊呢啲咁嘅內容啊，呢啲古代都有講嘅呢個呢啲係人類人性嘅一啲普遍要求啲永恆嘅真理。咁樣呢個呢所以由古代以來嗰啲哲人哲學家早已經共同肯定呢啲咁樣嘅根本觀念㗎啦就算佢哋冇講都好或者我哋可以話佢其實係原則上面呢唔反對呢啲係一啲共同一啲普遍嘅真理呢個呢唔能夠話所以呢我哋唔能夠話而家我哋近代啲人所講嘅呢啲咁樣嘅平等自由嘅觀念呢淨係得近代先有咁又唔得我哋只可以話呢啲觀念呢喺近代呢有咗新嘅含義有咗一啲新嘅引申漸漸呢呢啲觀念呢就能夠呢顯出一種呢改變社會嘅一種實效性即是说呢古代呢都有讲这些观念都有讲这些这样的理想讲这些精神性的理想是有的不过呢古代呢就未曾好像近代这样有一种呢这么有实效性能够真的呢去到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现实刚才都讲过我们看回原来呢我们这个现实近代世界现实里面呢确实呢这个呢是好多人咧，系將佢哋嘅理想政治理想咧，呢個通過學術理想學術文化嘅理想咧，將佢咧演變成為一個咧政治嘅現實，係能夠真正係一個社會上邊咧有影響力呢、這個就唔係淨係靠呢個軍隊唔係淨係靠呢、這個呢、這個金錢財力嗰啲影響，而係真係喺觀念上邊咧。影響這個社會形成一個呢改變現實社會的一個實效性即這種情況呢也都是一個近代社會這個呢比較跟這個古代呢有些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由這裡就見到這個呢西方近代的發展呢这个呢就有它的根源但是呢也都出现了这个跟古代有点不同的一个地方好啦这样呢跟住下去呢我们就会继续讲这个呢这个西方文化那个发展那个近代文化发展的特色那下次再继续跟大家讲那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